说起来，雷猛还真没有来过锦城集团。以前是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也没必要。雷猛到了江南人家，点了一桌子清火去热的小炒、蔬菜、炖汤，清一色的一桌子素，一点荤腥都没有的那种。菜还没上齐呢，在公司发了一通脾气的秦总就带着他那一身火气来了。包间的门被推开，雷猛往后侧了一步，避开了被门砸中头的风险。秦锦城看到他略微的怔愣，也只是一瞬便回过神来，把门一关，反手就把雷少爷给按门上了，一句话都没多说，那直接上嘴就亲了，四片唇严丝密合的就贴到一处了，那勾搭纠缠那是难分难舍，连那喘息也嫌耽误时间似的，一秒钟的时间那也舍不得分开，直到那胸腔里的空气不够用了，这才不得不分开那么一分，也仅是一分，喘息上一口后又战鼓重鸣，接着纠缠了，纠缠至衣衫凌乱，马上就要见不得人了，才被那脑中仅剩下的一点理智给喊了暂停了。俩人呢倚到一处，互相靠着，谁也没有动，笑到不行。雷蒙呢抹了一下唇，退后一步打量着秦锦城。 秦总不行啊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色灵之魂啊，一点节制都没有。 彼此彼此，你怎么好意思说我？ 秦锦城抬手拉住自己的衣摆，优雅的几个动作下去，还有恢复了他高冷总裁的禁欲形象。这边雷猛呢也整理好自己的衣服，嗤笑道， 我可跟你不一样，我一向都是觊觎你的美色的。 小东西欠收拾了。 谁收拾谁还不知道呢，你还欠我一次。 上回开完房回来后，雷猛就一直没找着机会报复回来，如今被秦锦城这么一提，他又心神澎湃，起了念头。 还惦记着呢，行，我给你记着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收账啊？ 秦锦城伸手把雷猛拉过去，坐到自己的腿上，也不着急去吃饭，手在雷猛的腰腹之间不老实地动着。雷猛伸手扼住男人的下巴，用力呢掰开他的嘴，又狠狠地吻了下去。气息男人，他顺着男人的唇线，沿着他的下巴一路吻到了他的耳侧，用牙齿轻轻地撕咬着秦锦城的耳垂。他说呀， 陈哥哥，我这账可是算利息的，没那么好还。你确定你现在这个状态有时间还我？ 这嚣张的口气直接把秦锦城给逗乐了。 怎么着，你还想收个几天级啊？ 不行吗？ 秦锦城注视着雷猛的眼睛，男人的眼睛很大，而且总是水汪汪的，眼角线微微的往上翘，所谓的凤眼大概就是如此了。他专注着看人的时候，总给人一种钩子的感觉，那一点点的把你的心往回掏的感觉，就算是什么都不做，就只是单纯的一眼，就足以让人沦陷了。这是他的本钱，也是很多人骂他是天生的妖精的原因。喜欢的、羡慕的、嫉妒的，雷大少爷身边呢，从打小都不缺乏关注的目光。秦锦城不知道他是怎么由万千人中挑中自己的， 但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被这个妖精给吸引去心神。不后悔，却觉得幸运。他伸手呢掐住他的下巴，稍稍的拉近，在他有着那漂亮唇线又饱满柔软的唇瓣上给吻了一记。 行，你想要几天都行。不过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别对别人这么笑。 怎么笑？ 雷少爷抬起手附到秦总的脸上，微扬起眉，被秦总啄得潋滟水润的唇瓣往上咧开，露出了一个漩涡似的笑容。那漩涡越卷越大，似乎带起一阵狂风，扫得秦总站立不稳。雷猛说， 是这样吗？ 妖孽呀。秦锦城心想，那站不稳那就不用站了，就倒在他的漩涡里又如何呢？他掐雷猛的下巴的手微微的后移，扣住他的后脑勺，狠狠地压向自己，接着吻，接着舞，啃咬一下他潋滟的唇瓣什么的，已经满足不了秦总被漩涡卷起的狂热的激情了。他的手啊，就钻进雷猛的衣服里，刚刚被拉得平整的衬衣这三两下又被揉皱了，衬衣的领口也被撕开了，就完全是不想吃饭要吃他的节奏。太急切的动作导致雷猛向后倒去，眼瞧着后背啊就要狠狠地砸在餐桌的边沿了，秦锦城赶紧伸手啊挡了一下，那一下力量可不轻，素来忍耐力极强的秦总也发出了一声闷哼，闷哼声拉回了雷猛的理智，按住秦锦城的手就扯到近前了。 怎么样怎么样，撞疼没有？ 手背上一道红印，血丝可见。雷猛的心啊揪着疼了一下，直起男人的手放到嘴边亲了亲。秦锦城收回手，朦胧的目光，那火气未消。 没事，继续。 继续什么？你都这样还没忘记那点事儿啊？赶紧的，别闹了，菜要凉了。 你可是滚烫的，让我吃你就够了。 秦锦城被漩涡搅动的脑袋昏沉沉的，只想把眼前的罪魁祸首给就地正法了。 陈哥，我的笑容就这么让你欲罢不能啊？ 雷大少爷满脸尽是揶揄的笑容，看在秦锦城脸部肌肉一阵抽搐，手指头略僵，那心往下狠狠一沉。 下去，自己坐好，吃饭。 他把那个字儿给咬得又狠又脆，毫不拖泥带水。他把雷猛从他腿上给掀到旁边的椅子上坐稳，自己动手把乱了的衬衣领扣给扣好了，稍微一收拾，他再次恢复他高冷禁欲的总裁形象。从踏进这间包间的门到现在，短短半个小时的功夫，秦总已经从失控到恢复变身两次不等了。雷蒙把自己收拾妥当的时候在想啊，如果他再冲他笑两回，那他会不会再失控第三次？侧头的时候，他对上秦锦城那警告的目光。 不准再那样笑，除了我以外，不准对任何人露出那样的笑容。 哎呀，好霸道啊。不过他好喜欢啊。雷猛看了一眼时间不早了，不能再玩火了。一会儿那局势要真是一发不可收拾，秦锦城铁了心要在这里办自己，那岂不是可惜了这一桌子清火消毒的素菜吗？ 是是是，以后只在床上的时候对你笑总行了吧？ 哼，算你懂事。快吃，我一会儿还得回公司开会呢。 秦锦城从漩涡中爬出来之后，又恢复了他工作狂的状态，还不忘记啊，顺手给他夹了一筷子， 凉拌苦瓜。哎呦我天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雷蒙把那些苦瓜全部都拨到了秦锦城的碗里，在他犀利危险的目光中说， 这玩意儿还是你多吃点吧，消消火，别他妈看几个笑容就跟着了火似的。 行，我吃，晚上我不加班，你也早点回来。 秦锦城没有犹豫地把苦瓜夹起来扔进了嘴里，嚼了两下，那苦得他眉头直皱，用舌头卷两下就咽进肚子里了。抬眼呢，看了雷猛一眼，那一眼中可饱含的内容啊，可真是真真的，那直让雷猛啊背脊发凉啊。 你想干什么？ 某些片段从脑海里一闪而过，一向没羞没躁、狂妄不羁的雷少爷满脸通红，羞耻无比。 你？ 秦锦城的老流氓属性可不含糊，吐字清晰，坚定有力，恨不得把这个字儿变成钉子，把雷大少爷狠狠地钉在床板上。 你可真是。行吧，晚上早点回家洗干净了，等着小爷。小爷一定好好伺候你，把你的火洗得干干净净的。 秦锦城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跟盯着一块肉似的。雷猛心里发虚，这说白了还是因为打不过他。他试探过好几次秦锦城的身手，那根本找不到他的底线在哪里。上回啊，侥幸让他得逞，除了运气的关系，另一方面源于秦锦城对于他的纵容。秦锦城要真不让着他，在床上，他根本就占不到便宜。